玄平的动手能力极强，喜欢一些小修理、小制作，还有小发明。在同龄人眼中，尤其是小伙伴们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小科学家。而玄平知道，这些都是被爸爸妈妈熏陶出来的。因此，在玄平的记忆里，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两位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科学家。但今天，看着一身武装的妈妈，玄平着实是吃惊不小。很难将那个天天研究学问的学者和眼前这个英姿飒爽的侠客联系到一起。此时望着妈妈，他满脑子都是不明白这三个字。 妈，您怎么也过来了？而且还…… 孩子，你长大了，是时候该告诉你一些事情了。我们都是梦想森林的守护者。 什么？你们都是守护者？就是杨长老和其他前辈曾经提到的那个传说吗？ 你们都拥有原力吗？咱们村还有谁是守护者啊？ 在场的所有孩子都听到了玄平妈妈的话，一时间一大堆问题从刚刚平静下来的脑袋里又再一次迸发出来。龙啸一边走一边用手小心地去摸小昭爸爸背后背着的像剑一样的兵器，但却被潘大校长及时制止。 孩子，小心，那不是一件普通的武器，那是梦想森林十大名剑之一的噬月，因为在夜间发出的蓝光比月光还要明亮，所以叫做噬月，锋利无比，还因为它本身具有灵性，自带剑气，只要不是它的主人都无法接近它。孩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潘大校长说着，看龙啸吓得缩回了手掌，长出了一口气。 孩子们，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问题，从今天开始我们都不会再瞒着大家，现在危机四伏，也希望你们能勤学苦练，能够保护好自己。 塞纳爸爸也微笑着说道， 对，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治好奶奶，不过你们想知道什么就尽管问。 爸爸，还有谁是守护者？ 我和你妈妈，玄平的爸爸和妈妈，小昭的爸爸和妈妈，龙啸的爸爸，雨的妈妈，还有就是你们知道的，你们的校长和艾芬老师，我们都是。 你们都是守护者吗？ 对， 我们都是守护梦想，守护家园。 几个人几乎异口同声的朗声说出了这句话，那坚定的语气和眼神瞬间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少女。大家忽然间沉默，几个人的脑子里闪现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闪现出传说中守护者们守护家园的责任和誓言。他们从没有想到那传说竟然是真的，真的就有一群守护者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而且就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的身边。 我奶奶也是守护者吗？ 半天不说话的迎吉突然问话了。艾芬依然用她那完好的右臂抚摸着迎吉的头。 孩子，奶奶她老人家并不是守护者，她身上没有一点武功，可对于你我而言，他老人家确确实实又是一位守护者，默默守护着你的成长，又挽救了我们那么多人的生命。难道这样还不是一位伟大的守护者吗？ 是啊，今天这事儿，要不是他老人家出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是怎么发现黑暗刺客的。 村长此时脑子里确实有许多的疑问，玄平妈妈也在思考。 我们这么多人都没有发现一点痕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按照你们刚才的描述，刺客有如此强大的能力，为什么我们的情报却完全被屏蔽？我们的那些拓荒者究竟在哪里？他们难道真的遇到不测了吗？ 塞纳的爸爸忧心忡忡地说着， 如果刺客都有如此能力，那我们的真正对手，那些暗黑使者该会有怎样的强大能力呢？ 村长仿佛是在自言自语。潘达看着自己怀中熟睡的像婴儿一样的奶奶说道， 是啊，太多的疑点了，也许奶奶醒来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正说着，一行人终于回到了村子，远远的就看见几个人在村口向这边张望着。走近一看，原来是小赵的妈妈、塞娜的妈妈和雨的妈妈，也是我们的守护者。 放心吧，孩子们没事儿。长老，他来了吗？ 已经来了，在奶奶家，大牛啊，他们正陪着呢。 说话的是雨的妈妈。他关切地看了一眼雨， 没事吧孩子？好了，到家了，安全了啊。 妈， 雨一下子扑在了妈妈的怀里，不知为什么那眼泪不由自主地在眼睛里打转，他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雨一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不轻易流泪的，甚至一起玩到大的小伙伴们也没有一次看到雨流眼泪，可今天他似乎有点控制不住，或许是他知道了妈妈的真实身份，也许是他体会到了妈妈肩负的巨大责任，也许是他想到了妈妈对他无私的爱。 好了，咱们赶快把奶奶送回家吧，让杨长老看看奶奶到底该怎么办。 村长说着，招呼着大家一起向迎吉家走去。此时啊，在迎吉的家里正坐着杨长老和龙啸的爸爸。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又是新的一期的声音工坊，我是录音师早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北京城这块可是个好地儿啊，咱不是讲封建迷信啊，从这个堪舆学的角度说啊，这西高东低，背山面水，人生活的啊，它就是舒服。您像在北京的西山，三山五园风景秀丽，赶上天气好，从山顶上就能俯瞰北京城。要是一般的天气呢，您能看见佛香阁；天气再好一点呢，您能看到中央电视塔。要是这天啊特别的好，没准呢您能看见国贸三期那楼啊，边上现在还盖一个比它还高的那个中国尊。登高远眺，心情啊那就是格外的舒畅。今天呢，我们请孙雨佳给大家来讲故事。 我叫孙雨佳，来自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中心小学。2011年谷雨那天，我在北京出生，北京就是我的家乡。首都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孕育了故宫、长城、天坛、颐和园、圆明园等众多名胜古迹。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特别喜欢去的圆明园。圆明园的名字是由康熙皇帝命名的，始建于1707年，园林面积350多公顷，150多处景观，有万园之园之称，每到盛夏清朝帝王就来到这里避暑，因此也叫做夏宫。园内的建筑物各不相同，同时园内还珍藏了许许多多的 无价之宝，非常珍贵。可惜的是，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抢夺文物，焚烧建筑，使它最终变成了一片废墟。每年夏天，我都要和家人去几次圆明园。我们首先要去参观西洋楼景区，看看大水法，走走黄花镇。当所有的喷泉全部开放时，场面极为壮观。由于八国联军的破坏，现在只剩下大水法石龛和前面的三座喷水池。黄花镇是仿照欧洲迷宫建的花园，是一座长方形迷宫，中心是一座八方西式亭。每当中秋之夜，皇帝都会在此举行灯火晚会，宫女们手拿莲花灯从迷宫入口进去，最先到达亭子的人就可以得到皇帝的奖赏。我们现在看到的黄花镇是1987年、1989年先后在原址上按照原来的样子修复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给大家介绍圆明园的一小部分，有机会大家一定要亲自感受它的宏伟壮观。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少年强则国家强。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要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发愤图强，心怀梦想，快乐成长。 香山北海、颐和园、长城、故宫、十三陵，这都是北京著名的景点，小学生春游必去的地方。不妨啊，您也带着孩子再重温一遍这些地方。相声演员北京二赵在北海公园写下了著名的对联，那是风吹水面，那学问深了去了。不过圆明园旁边的清华和北大，那可是不折不扣的搞学问的地方。带孩子逛逛这校园，沾沾这学术的气息，从小啊打上好好学习的基础，长大了还要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好，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朋友们下周见。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里了。在声音工坊，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每周六日晚8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兆赫，声音工坊。 上眼，深呼吸，走进声音工坊，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